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系，即系我唔能够唔用咧，即系阿谭博嘅口头禅讲嘅，即系打到嚟。但系我觉得今日咧，即系用打到嚟呢三个字咧，都不足以形容今日发生嘅事啊。 系打咗 呢两日发生嘅事，都系打到嚟嘅。唔系，即系我知你想讲咩啦，就系话即系天津大爆炸嗰坛嘢啦，人民币呢个贬值啦，系嘛？ 太多啦， 几样嘢。就大肆去即系拉嗰啲即系平民百姓嘅司机啦，大哥。 系 嘛？ 唔系嗱，我觉得就嗱，因为咧，即系年头嘅时候，我唔知阿土伯你有冇留意啦，即系北京咧个上空嘅天空咧系出现咗一个火凤凰嘅一个云端嘅一个奇景啊嘛，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立 过 啦。 有啲人就觉得，哎，呢个肯定系长睡啦，系咪？喂。但而家即係咁樣解讀法咧，就真係 咪手中自同係火之鳥咯？即係火鳥嚟到就等於空少啊嘛，係嘛？ 即係嗱，其實都係好，即係都係好嘢嚟嘅。但係咧，你唔死過點樣翻山咧？係咪？即係先死而後生啊嘛！即 係而家呢段新聞咧，值得大家去探究嘅就係咧，當 你講邊段先？我哋講咁多 天津 係天津大爆炸 開始有喺我哋花生。局又好，或者係其他啲即係網上媒體開始有人傳嘅時候咧，大家其實咧 都 已經冇興趣睇啦，即係覺得喂呢個世界即係人間嘅意外，即係多咗好多。 唔係即係嗱咁樣講，睇下你發生喺邊度。即係如果你呢啲嘢咧發生喺大陸嚟講，一啲都唔意外。就正如即係如果你戰火發生喺以巴嘅即係呢啲地方，即係 中東， 你係中東嘅地方，你係完全唔覺得意外係咪？ 亦都冇興趣再傾入去睇。 唔係即係你喺喂喺 ISIS 嘅領地，你見到人哋即係去鋸頭啊，即係你見到啲咁嘅行啲咁嘅極刑嘅時候，喂係咁嘅咯。喂，你大陸一樣嘅啫喎，喂，即係如果你相比之前咧嗰啲咩所謂食人扶手電梯啦，喂真係好小兒科嘅啫喎，大佬係咪？ 即系如果唔发生咧，反而系唔正常。 系啊，唔发生唔正常。 所以咧，如果你话呢单新闻喺美国或者欧盟嘅即系发达国家嘅时候， 系啊， 大家就哇好惊讶。 但系当呢啲嘢我哋觉得习以为常，而去到全世界都系即系铺天盖地咁样 cover， 即系做佢自己新闻头版啊，即系系报晒你天津嘅大爆炸作为佢哋头版嘅时候咧，喂，你天津你今日系发生你咩事咧？嗰啲党媒啊，嗰啲电视又好，即系嗰啲即系网媒又好，佢哋发生咗咩事啊？电视咧，原来佢哋个个都喺度播紧韩剧。啊！即系俾你吹住。 喂，你唔好话党媒啦，你睇今日香港大部分嘅主题系乜嘢咧？点解我话我会 miss 呢段新闻咧？就系喂，你一起身一望，即系各大即系主要嘅大传。 唔系你有冇上 Facebook 先？你今日 Facebook 有，但系即系大传媒里边，你应该睇到个现象就大家都系讲人民币啊嘛。 系，或者你咁讲啊，你过滤咗呢啲咁嘅嘢，因为你见到呢啲诶大陆搞大爆炸好正常啫，系咪？即系你 即系佢嗰啲古灵精怪嘢，大家已经系完全系 ignore 咗佢 咯 ，filter 咗佢，亦都唔觉得嗰样嘢有咩咁重要性。 系啦， 系嘛？佢成日都发生噶啦。 吓，咁所以你话咧，即系我而家即系诶， 所以呢个先系问题， 系嘛？ 即系你提我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我吓，不如你 B 一 B 我。究竟即系发生咩事咧？咁嗰阵时候，佢话：哇，呢个先至系你嘅问题， 完全 都系香港嘅问题， 完全都提唔起你兴趣啊！哥真 系，咁有咩好讲啊嘛？有咩好讲咧？咁样 嗱，因为咧嗱，你同样嘅事情咧，呢啲无限轮回发生咗好多次噶啦。较早时间就系呢个三合大坝，即系嗰个反艇啦，系咪？咁反艇即系呢啲咁嘅任何事故都好咧，即系其实你到最后尾咧，共产党嘅手法都系如出一辙嘅。第一。佢最 emergency 嗰样嘢咧，就系管制晒即系现场所有记者， 尤其外媒。所以你见到今日呢即係发生咗呢个大爆炸嘅时候呢，话最大单新闻或者係最 juicy 嗰样嘢就係 CNN 嘅记者呢就话据报就係话呢就俾一啲即係叫公安啊或者係其他嗰啲即係官方有关方面嘅人士呢就禁住唔俾佢拍啦，但之后就澄清咗就係啲家属仲仆街大佬。即係你去年啊 ,PX 厂啊嗰啲即係你反 PX 嘅时候啊即係喺呢个茂名啊嗰啲反抗嘅人啊都周围去搵外媒啦。喂，但问题就係话你当地嘅人呢，即係如果你真係家属啊，喂你唔系呀嘛。 唔系呢个唔 make sense 嘅，嗰啲系扮嘅家属， 我可能系扮嘅家属啦。即系如果 同埋你睇个死亡人数，我唔知佢坚定流啊。你知大陆啲新闻就系，而家你死五十人到， 五十人千二人啊嘛。 咁大部分都系消防员嚟嘅， 唔系佢救嗰啲消防员咧，就大概有十几个咧，就十八个失联啦，系咪？咁但系咧， 证实死亡有十几个咧， 我觉得咧真系好大镬。即系嗱，你谂下啦，呢单嘢爆咗之后咧，即系台湾嘅传媒就话，即系引述翻香港，唔系即系大陆嘅一啲网友啦，就话嗱呢个大爆炸咧，爆咗之后咧，系方圆一公里嘅，方圆一公里嘅人咧都死晒嘅咧，定系 系 咯。咁亦都有啲人用啲即系科学根据引证过，就系话因为其实呢啲有含有剧毒啦，有好多剧毒嘅气体啦，因为啲易燃物啊， 氰化钾啊嘛， 氰化钾啦，系咪？咁你同时间呢啲嘢即系剧烈去燃烧嘅时候，系取咗好大部分嘅氧气，你就算唔烧死嘅话咧，即系你都会缺氧而死。 爆炸嗰几秒嗰阵几千度，乜鬼嘢都融晒啊！如果 你好话喎，头先你讲紧方圆即系一公里咧，即系话我哋跑步嘅时候咧就两个半圈，即系四百乘加四百再加二百嘛，即系一千公尺。你攞嗰个系叫圆周， 系啊，圆周啊， 所以嗰范围唔系细嘅。 你直径咪咩咯？直径咪就系两公里咯。 你咪计翻咪一两个至少两个地铁站咁样嘅距离咯。 系啦。 个问题就喺呢一度啦。你睇翻嗰啲相片，睇翻啲 video 嘅时候，你见到 你真系好有电影感系嘛？ 喂，嗰、那个直情系即系明日之后咁样 系嘛？或者系即系蝎子王嗰套即系嗰套咩啊？咩 加州大地震？ 加州大地震咁，我真系黐线。唔系加州大地震咧，就系形容今日另一单嘢就。 喂，你睇下佢附近 系 有啲车场。 嗯， 其中一架可能系车厂啦，因为点解我见到嗰个所有啲车都系同一个方向，亦都系唔系 同一 个， 亦都系同一个 model， 都系福士嚟嘅，唔系福士， 福士， 福士系。 你福特汽车嗰啲话真系大镬， 福士 汽车都系大， 福士系德国，福特系 美国佬嚟噶，点我挂住美国佬？但 anyway 就系、是、喂，中国改革开放咁多年，由1978年开始， 系。 喂，你啲咁嘅城市发展，咁嘅城市规划，点会系摆一个咁嘅危险嘅物品嘅地方，系咁近民居？ 啊， 同埋咧，嗰啲大家做生意嗰啲冇理由捞埋一堆噶，系嘛，大哥？ 呢个我真系 你谂下福士，你有牌赔俾人啦，你话我哋平时揸下车去，摆喺附近，人哋就可能会赔俾你，即系冇第三者保险。不过依家我会解释下咩叫第三者保险啦，系咪？喂，我。福士车厂，喂，嗰啲车一定有保险噶，赔都赔到阿妈都唔得，或者话你政府追究赔偿，你叫我摆嗰度噶嘛，大哥，你隔篱又摆危险物品，你一爆嘅时候，喂拉嗨埋我，好彩今次咧，你相对上系少人咋，最惨系啲消防员咋，啲消防员去扑火嘅时候，你话斋一系缺氧，一系被烧死，因为点解咧？嗰啲基本上系会不断喺度易燃紧噶嘛，你越救佢，反而可能越大镬添。 喂，即系你咁讲啊，即系你 其实你唔系因为你救唔到啊，因为其实你都几乎死硬咁滞啦， 冇得救。 唔系啊，同埋我哋头先咧睇啲相啊，民居里边啊，嗰啲窗啊嗰啲咪又冚唪都烂鬼晒，究竟里边嗰啲人嗰啲居民啊，死唔去啊，要杀偿啊，嗰笔都系大笔钱嚟。 喂，因为你吸入咗啲即系 剧毒啊嘛， 气体啊嘛。 系啊，第二样嘢讲紧嘅就系你头先讲啊嘛，就系话嗰一啲危险物品咁近民居，方圆一公里咁样爆起上。究竟个规划系要点样？ 你谂下，即系前两年嘅时候，呢、个福岛核电厂，你点样孖日本仔都好，即系话搞埋呢啲咁样嘅，即系核电去，即系供应电力。但系起码佢方圆喺嗰啲地方里边咧，相对系小民居，同埋佢一定规划喺度噶嘛。我点解讲翻中国经济发展就系话咧？你中国经济发展嘅过程里边，喂，你咁样嘅所谓嘅push up 嘅。 modernization， 喂，你唔需要照顾下嗰度嘅环境嘅需要，你唔需要下嗰度嗰啲人嘅安全需要、 或者我 concrete 啲去讲啦，嗱，其实咧即系中嗰、那个码头嗰边咧就有个仓库，个仓库咧就系其实属于呢个天津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咁嗱，佢中间咧佢又摆一啲即系危险嘅化学品啦嘅集装箱。咁其实佢嘅业务咧就系、即系做埋啲集装箱。喂，其实入边嗰啲嘢咧，佢系包含紧咩氰化钠啊、甲苯二乜鬼嘢有毒害品啦、啊。喂，呢啲嘢咧，其实讲真啦， 全部都系易燃噶嘛。 一嚟易燃啦，二嚟有害啦。喂，呢啲嘢嗱，如果你系近民居嘅话咧，你 suppose 即系以我哋香港嘅諗法嘅 mindset 就系讲，喂，其实你近民居咧，你应该你有啲立法嚟管制啊。你就算唔系法例管制啊，其实你一定系要有啲即系叫做系要人 check 啊。喂，大佬，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个天津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系咪国企嚟噶？系咪央企嚟噶？吓、啊，系咪要即系系咪又系包庇？即系又系官官相卫啊？ 有特权 嘅，有特权啦、啊。即系如果系嘅话咧，喂，即系你只能够话呢啲天津嘅居民咧就唔好就唔好运啦，大佬。即系你见到咧，你甚至住喺附近嘅人啊，连啲窗都震烂晒啊！真系黐线嘅，真系。即系你好似系有一个，即系你好似有陨石撞呢个天津咁样样啊，系。 今日发生咁大件事咧，听下咁耐，我哋都冇听一个人名，嗰个叫张高丽。咁话说张高丽佢即系而家就做呢个政治局常委啊， 佢都系天津， 佢之前系天津嗰度做噶嘛，系啦。咁旧呢一单嘢 都系温家宝嘅老家嚟 嘅，系啦。呢两个人究竟而家有咩反应咧？我真系好有兴趣知道。 即系咁啦，嗱， 边个负责当年嗰个城市规划？ 唉，你仲好讲城市， 你仲好问呢个问题？ 好想讲城市规划。喂，你讲起城市规划，你真系应该六八九咧，你应该真系自己都面红啊，大佬。佢两年前。啊！去呢、這个即系天津去访问嘅时候咧，就话啊，我哋应该咧就学习下天津嘅城市规划。诶，点解咧？即系喂人哋即系其实嗰啲咩居住空间又大啦，又阔啦。喂，香港咧搞嚟搞去，又系嗰啲土地供应唔掂啦。喂，你学呢个天津咩土地供应啊？喂，你而家嗰个问题就系话，而家规划问题就系在于你而家嗰个码头啊，嗰啲有毒嘢啊，嗰啲咩货物啊，全部同民居好近啊嘛。喂，出事嘅时候，哇，屌你而家系可以嗱、啊，你话方圆一公里内就系死咗17人，有冇人信咧？你话唔系即系最初嘅时候你咁样估计，即系你好意思讲得出嘅，其实系 你谂下个 咁佢好彩可能啱嘅，我当你啱啦，就系、是、你夜晚十点几十一点嘅时候。喺个码头里边，基本上 净系得个十几人去， 可能就系、是、就 即系啲全部实 Q 嚟嘅， 嗰啲看住个货仓嗰啲，睇下冇人偷嘢嘅啫，咁啊冇咁多人。 啊！ 但系可以咁理解咯。 但系咁讲，你讲夜晚十点十一点几，喂，咁周围附近都系楼嚟嘅，你嗰啲楼咧冇一间咧系嗰啲窗户咧系完整嘅，咁嗰啲人最少都会俾玻璃碎片刮损、刮伤，甚至系死刮死咗啩。 唔係，所以我講一轉頭就頭先我錯咗，應該呢種叫做 rush to modernization，、即係喺度追緊呢個現代化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你中國政府咧係好多碌係會甩嘅。你睇呢單 case 已經睇到啦， 係啊， 係咪？喂，明知嗰啲咁嘅危險物品，第一你擺嘅位置係咪啱係一個問題，第二就係、喺好啦，即使你擺喺度都好。或者你遠離民居一公里都好，啊，周圍都冇影響噶啦，嚇、即係，但係當中成個所謂嘅預防措施，點樣去保障嗰樣嘢係唔會搞到咁大鑊嘅咧？大爆炸嘅咧？係咪有做嘅咧？喂，日本仔啊，即德國佬又好，喺我哋覺得嘅民族裏邊咧，民族性，已經係做嘢好謹慎、好小心，一絲不苟嘅人，都出事啦。 何况 你中国 呢、這个就叫做 大干快上， 呢、這个就系叫做咧，嗰、那个叫做系 Murphy's law 啦，即系叫梅菲定律啦。咁你所谓梅菲定律，即系 凡系濑嘢，会濑嘢嘅地方都会濑嘢， 而濑亲嘢咧，都有可能系去到即系最恶劣嘅情况地啊濑嘢。咁呢个就系当年系嗰阵时咩福岛事件爆出嚟，大家学到最即系深刻嘅教训啦。喂，但系问题就系话，喂，你话核电咁大镬啫，喂，大陆唔系咁睇。大陸係圍住我哋，即係香港咧，即係喺廣東省咧，係諗住搞成廿鳩幾個核電廠，其中一個起喺台山，我哋之前講過啦。喂，佢嗰啲原材料，喂，俾人話即係嗰含鋼量係即係少啊嘛，偷工減料啊嘛。 喂，几得人惊啊，大佬！即系如果系咁样搞嘅时候，喂，几大镬！喂，今日除咗呢个天津大爆炸之外，我唔知阿土伯你有冇留意啊？即系喺呢个东莞啦，东莞佢自己搞呢个高铁工程嘅地段啦，又系即系一个好大型嘅 地陷， 地陷啊嘛， 晒卵嚣啊！嗰、那个 嗰个地陷系即系嗰、那个情况系。直情咧，真係好似即係呢個你頭先講 加州大地震咯， 加州大地震咁樣樣咯，我唔知有冇睇嗰段片啊，係好 Q 震撼啊！ 喂，呢啲咁嘅災難咧，其實真係無日無之。你話香港都有，即係過去日子，甚至乎你話卡拉 OK， 即係嗰啲咁樣嘅走火啊！ 我當年保樂行 係咪？ 係、哎、 你有嗰啲咩嘉利大廈大火啊？之類嘅嘢，但係咧。即係你起碼我哋都有一個程序同埋一個規則喺度， 嗯， 去確保呢樣嘢咧個機會係減到最少。所以對我哋嚟講，即係保立行嘅卡拉 OK 大火，我哋好 shock 噶嘛， 嗯， 係嘛？我哋即刻會諗下辦法去點樣改善噶嘛。 嗯、 我哋見到呢個嘉利下大火之後，我哋會諗下呢啲又點樣改善。 嚇、嗯， 同埋對我嚟講就係新聞啦。 唔係，我覺得 土瓜灣冧樓咯， 我覺得而家 喂你蘭桂坊嗰啲咁嘅情況， 係 都對我嚟講係一個災難嚟噶嘛。 嗱，土伯你講呢啲好啱。但我覺得而家國家嗰個 agenda 唔係咁樣 set 咯，即係嗱，自從係呢個我諗08年金融海嘯或以後啦，其實即係你四萬億呢個救市啊，或者之後其實係幾年咧，過去幾年咧，其實都係狂谷個 GDP 嘅。你狂攻嘅 GDP 咧，即係喂你出口，你又冇乜起色，即係你而家甚至乎係即係已經係越嚟越弱添。咁你咪即係喂你要攻個 GDP 嘅時候，就係靠你自己 investment 咯，即係政府 investment 咯。你政府 investment 咪就係搞啲基建咯。喂，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你08年金融海嘯之後大搞嘅，諗住大搞嘅就係高鐵啊嘛。而高鐵搞到去東莞嘅時候，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地盤啦，那個地陷嘅地盤啦，佢係三年嚟咧係地陷咗成七次嘅。 咪所以咧， 你冚咗七次。 你話資本主義社會裏面，你學習西方人透過呢個市場機制啊，作為一個即係信息 啊， 去配置資源咧，老共係做唔到， 做唔到啊！因為其實佢全部長官意志啊嘛。 仲有最關鍵嘅就係咩咧？大家都係冇 business ethics 嘅，你係冇商業道德嘅。我為咗賺錢，乜都得噶。喂，如果唔係點，你會點會奶粉會有呢個咩三聚氰胺係咪嗰陣時候叫我都唔記得 點解 嗰 個屌。唔係咁呢個係同大陸嗰、那個即 係你嗰啲假奶粉啊嗰啲咁嘅嘢。喂，假藥啊嗰啲無日無之啦。所以點解對我嚟嚟講已經唔係新聞？ 唔係新聞。 你冇發生嗰啲事真係新聞啊！大佬。 唔係咁，所以咧，你話香港人咧，即係你發生咗呢單嘢之後，即時嘅反應係咩咧？或者我哋網絡即時嘅反應就係咩咧？就是、捐條毛啊嘛。因為嗱，你一發生呢啲事咧，就一定咧。个案做法都系咁样噶啦，就系喺度吹捧嗰啲咧，就救灾嗰啲解放军啊，或者嗰啲消防啊， 白事当红事做， 就白事当红事做啦吓。咁、啊、喂，然之后咧就话，哇，你而家喂全国人都为你喊啊，做鬼也幸福啦，系咪？即系嗰阵时嗰个叫咩话，黄少国系嘛？跟住仲有边个？即系就算系你话喂，你追唔追究咩豆腐渣工程啊？ 余秋雨 会追究嘅。啊，因为呢啲系外国势力嘅干预，系咪？喂，而家你天津咁近日本，梗系日本假鬼啦，系咪？就系咁样搞。喂，即系你而大陆问题嘅情况咧，就系、是、喂，成日佢都话咧，以外国嘅一啲教训嚟作作为自己嘅警惕啊嘛。喂，佢嗰阵时就爆呢、這个呢、這个咩喂，迭塞啊，即系你底特律啊嘅时候就话喂。你睇下底特律係嘛？即係嗰啲咩嗰啲叫做係即係產業過於集中於一樣嘢嘅時候，咪撲街咯。 汽車工業 係啦，咁你睇下香港，喂香港，喂你係過度依賴呢、這個地產金融，咪撲街咯。跟住你睇下日本，喂你睇日本啊，喂過度咁樣即係去量寬嘅時候，咪撲街咯。喂佢成日喺度假大空，喺度講點樣去向呢啲外國嘅一啲教訓去學習。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見咁多年。喂，共产党都唔识得向自己嘅历史教训学习啊嘛！ 仲有，你只系识指出人哋嘅问题同埋缺点，但系当你自己教嘅时候，我又唔真系觉得你好得去边咯。 系啊，你自己都教训唔到自己啊嘛！问题系 佢有教训到自己， 你最大嘅教训就系即时，佢永远都系咁样嘅，即时就系控制晒所有嘅消息发放。喂，好似今日咁啊，有个台湾记者，喂，影咗相，影嗰啲好敏感嘅相啦，当然系。然之后有解放军，然之后去攞抢佢张记忆卡啊嘛，抢咗张记忆卡点之后点样咧？就叫个记者跪喺度求佢，先俾翻佢。喂，咁捻样都得噶？ 鬼佬求你又点呢？如果佢攞得翻张相，你始终都系会俾人爆大镬嘅，都冇意思嘅，大佬。 收佢都唔系自在，同埋要 我收咗佢张相。嗱，你正正式式咁做，不你收咗张相，跟住叫你嗱，我就走啦。 哇，真系扑街到震，即系嗱， 无聊嘅 根本就系。而你最讽刺一样嘢咧，就系、是、你搞冬奥嘅时候咧，就系、是、话啊，我哋大陆咧个人权状况啊，嗰啲咩采访自由啊，一定会改善噶啦。屌你老尾，而家你搞咗一，即系你申办咗一个礼拜都未够。就出單咁嘅嘢，又喺度嚴控呢啲即係呢啲媒體發放呢啲嘢，即係 搞清楚成件事，就係話佢申請咗冬奧之後嗰段 過橋抽板咯， 係嗰段期間先至會放鬆新聞管制，但係而家爆呢啲咁嘅嘢出嚟咧， 就 第二個 古 仔啦，係啦。如果唔系，点解会出现北京酒店可以上 Facebook 系成为恩赐呢啲咁嘅嘢啊？ 所以你对而家呢啲咁嘅新闻嚟讲，喺我哋嘅角度。又系嗰个 系好麻木噶，你真系捐条毛咩，大佬？你 审谋疲劳， 你捐咗钱边个收咧？又系嗰边班搞官去收 会噶啦。喂，老实讲，而家香港人唔会咁笨， 唔会啦。 你话你最后嗰镬即系四川即系大地震，开头大家都知道嗰、那个系真系以为系天灾， 系， 但原来唔系。 而家你系人祸 大陆咧，所有嘅天灾系同人祸咧系分唔开嘅， 分唔开噶。 第一，你个警报系统咁差噶。喂，虽然你话有时最先进即係最文明嘅国家都好，即係个科学技术有时都测知唔到呢个地震、 嗯、 或者测知唔到有啲咩台风呀、或者嗰啲龙卷风之类嗰啲嘢啦，係咪？但係即使我测知唔到都好，但係如果我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我一定会有呢个紧急疏散，甚至乎係令到人嗰个嘅安全系能够系 你知唔知佢今次嘅紧急疏散系点样做咧？嗱，今次出咗事之后咧，系嗰啲即系三千几嘅民居嘅嗰啲居民咧，自己走晒酒店，仲要自己付费嘅，吓自己死自己事嘅，即系 香港 民间自救方法。 香港都有好多嘅十八区嘅社区中心，你有人顶啊？系嘛？你唔中意去，咁你自己俾钱咯。 咩嗰啲咩暴力之家咧嘛？ 唔系啊，当日土瓜湾冧楼啊，嗰啲人其实系去晒嗰啲咩社区中心嗰度住噶。 跟住你食呢个民政事务局又好，社会福利处又好，系提供援助噶嘛？ 系啊， 系嘛？包括你可能啲即系 露宿者之家咪派杯面咯。 系啊，包括呢、這个即系床啊，嗰啲临时嗰啲啊顶住噶嘛，系咪？跟住再派饭啊，剩嗰啲冇噶。对大陆嚟讲系冇嘅，各自求多福噶咋，各自为咗自己搞噶咋。因为点解嗰啲人都会觉得？你问下天津嗰啲人都觉得呢啲系司空见惯啦。你唔出事就奇啦，大哥。咁你嗰个国民嗰个心态已经系完全系唔同咗噶啦。 但系咁得意啊，佢哋仲可以住得咁近啲危险品嘅。 唔系，所以其实如果一个发展过程里边，啲人民嗰个嘅生活水平要求高咗嘅时候，呢啲嘢喺大陆咧。都会成为系一啲维权嘅一啲最重要嘅呢个方法嚟。 哦， 喂，我住喺侧边，你要咁多危险物品，大佬点搞？跟住我又唔信你喺成个过程里边，究竟点去调，即系点样去监察，甚至乎即系点样处理啲物品嘅时候？ 系， 嗯， 咁你咪唯有焗佢走咯。 嗯， 系嘛？你其实你而家有呢个灾难，其实警醒咗啦。喂，全中国13亿人口。咁多个省份，咁多个县市，究竟有几多呢啲咁嘅嘢呢？如果你中共政府真係面向人民嘅，为人民服务嘅，你係咪即刻应该落 order？ 好似而家你搞反贪咁，即係唔单止係权力斗争嘅问题，而係 check 晒所有呢啲咁嘅嘢，危险物品又好，核电厂又好，究竟对个民居有几多影响？我哋成个过程里面究竟有冇办法去堵截呢啲嘢？即使你起咗喺度都好，点避免呢？ 你讲呢个系正常政府嘅做法。 但你讲呢啲咧，即系其实你要比较咧，你同香港比较咧，即系我就会谂起呢、這个葵涌码头啦。其实葵涌码头同即系民居都唔远嘅，其实都近嘅。其实你睇翻落都系嘛，但系点解？ 但系你会相信由港英政府带到落嚟嘅特区政府，虽然系689嘅管治都好，我哋有一个既定规则同埋程序噶嘛。 即系你讲， 喂，如果你真系送呢啲咁嘅嘢嘅时候，喂，你可能要攞好多个牌照嘅，系咪？ 嗯， 即系当然你话会唔会而家有鉛水嘅问题，就反映到我哋成个制度已经系崩溃咗。另一件事，但系基本嗰啲咁嘅安全嘅 步驟啊、設施啊，甚至乎邊啲人去處理呢啲問題，嗰啲人可能都要有一定嘅即係專業水平，唔係你同我都可以去處理嘅，大哥。 即 係 你 相識啊， 即係我哋都相信翻專業人士啊嘛，你 或者你都相信咧，就係、是、其實香港嘅消防條例咧係可以管制到呢啲碼頭啊，即係啲危險品嘅擺放嘅，其實係。 同埋你點樣去處理，有幾多可以運到過嚟？有邊啲人可以處理，同埋點樣處理嘅方法？同埋一定係有既定嘅規則同程序，但係你話內地你唔使諗啦。喂，以前喺經濟未發展嘅時候，都冇處理過呢咁嘅嘢，邊度使處理呢啲嘢啫？都冇一窮二白，大佬麵包都冇得食。 唔係，所以我嗱，你講咧，即係你講翻另一樣嘢，即係就係講嗰個頭先我哋提過嗰樣嘢，高鐵啦。高鐵即係你話喺嗰個東莞咁樣咁諗法啦，其實深圳一樣。深圳而家就係搞緊嗰啲咩地鐵啦。喂，真係你而家落到地下咧，嗰個係咁喺度掘地啊！嗰樣嘢真係好 Q 得人驚嘅。 你咁講，其實香港發生緊喎。喂，之前咪講緊高鐵近呢一個嘅及咩 土瓜灣啊， 南土瓜灣其一，第二個 嗰啲屋咧已經係裂啦，已經係即係見到係。 第二個阿昌嗰之前選嗰個選區啊，海富苑嗰邊都係啊。第三個就係最近講緊南生圍，咁因為你掘地咁嗰啲咁嘅泥咧，佢控制得唔好就逼曬上嚟，就影響到個魚塘啊嘛，生態大災難嚟噶嘛，但係冇人理喎呢個又係。 所以簡單嚟讲咧，你发觉咧，即系系咪中国人一个民族性嘅问题？就系、是、你为咗利益咧，其实好多嘢咧，基本上系做嘢好唔认真，求求其其， 仲要影响紧香港啊！ 你所以咯，你见 你将嗰套嘢而家带埋落嚟香港添啊！你元水咪就 系 咁咯，你话俾我听，同嗰啲即系承包商冇关，同呢个建筑冇关， 所以咧， 预制组件冇关， 所以咧，嗰班特区嘅狗官咧，成日都话就系好羡慕系嘛，即系呢啲。独裁嘅国家啊，独裁嘅政府啊，佢哋效率有几咁即系快啊，大干快上，话搞就搞，但系问题你另一方面睇，佢哋系冇底线。 你睇翻啊，近呢两年嚟啊，台湾几个灾难你已经睇到啦，即系嗰架复兴航空嗰架飞机，咪又系人为嘅失误。你有好多水灾，即系天灾嗰啲。即其實嗰啲係雖然冇得避免，但係你一人去處理嘅時候咧，就一劈嘢咁。你諗下高雄大爆炸都係啦，喂點會冇同人冇關係啫？係咪唯一嘅地方同中國大陸唔同嘅地方，就係、是、在於起碼新聞自由嗰方面可以即係表達到市民大眾嘅信息啫嘛，繼續可以監察個政府啫嘛，其他嘢冇噶啦。所以国民党同共产党都系两兄弟嚟嘅，屌！ 系，唔系同埋你 佢一做呢啲咁嘅嘢嘅时候咧，求乸其其，为咗钱乜都得，最低嘅成本，最高嘅效益，咪做呢啲出嚟。 同埋你呢啲嘢咧，你甚至乎你对嗰啲叫做系英雄啊，救灾英雄都唔 fair 啊！即系嗱，我今日晏 根本就唔应该有呢啲英雄吓。根本應該係沒有英雄的年代啊嘛！而家呢個時候， 嗱你我而家見到張相咧，就晏晝影嘅，有條友就係話，即係嗰啲解放軍啦，就話即係諗住去救災班友啦，戴個口罩入去救災喎，你老尾！喂，你而家係揸屎咩？撲你個街！喂你連防毒面具都冇啊！佢戴個口罩入去，你做乜撚嘢啊？你喺度 唔 係 做英雄？ 你真係笑鳩死人！即係唉，即係所以真係唔識講。所以你話唉，好下一節翻嚟啊！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